喂，有得你几千蚊买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好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过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爽，咁有冇得睇 A B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返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好，欢迎返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古仔啊。咁今日今个礼拜好多嘢嘅，其实即係呢个香港都粒粒乱啦。 係啊。 华润啊，好濑嘢啦，即系唔系濑嘢咁简单，即系好濑嘢。华润呢一次，咁啊，跟住又李嘉诚又沽百佳啦， 系 啊，就唔系沽，即系想唔系咁好赚。原来百佳即系估都估唔到，2% 孖展，哎呀，真系唔好赚啊！咁啊，不如卖咗佢啦。咁啊，真系第一个问题就系百佳点会赚得个2% 咁少啊？ 因为个租贵咯， 个租佢嘅。 咁唔係計和和㗎嘛，可能咁、你明啦、 明啦 咁如果賣咗出去又咪吊返住更加賺先、 原來咁樣即係都好多百佳都係自己場嘅， 係呀， 即係自己俾交租俾自己嘅啫，咁但係百佳條數俾個租撳到得返2% 孖展，又真係好鬼慘嘅，即係簡直賺人熱淚啦。咁、就但係外圍嘅嘢我哋都係要好關注嘅，阿爹，我哋唔可以淨係睇香港嘅， 或 者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嗯、 所以我哋香港啲嘢就真係有時間先 up 下啦。 係囉。 咁就講啲即係好宏觀嘅嘢啦。 ok。 咁就呢個 TPP。因為就我睇下幾時幾月幾號先，就應該今7月4號好似話。7月4号跟住7月15号南华早报就讲嘅，就话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极力支持并已于7月3号喺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咗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咁呢句嘢即係话呢，上海就会作为一个城市呢就加入呢个 TPP 嘅。咁但係呢單嘢出咗嚟之后呢，其实你见到香港啲财经啊，甚至乎国内啊，全世界啊，就冇乜人讲嘅。 係。 冇乜人讲。咁但係即係喺日本，如果你参考返嚟呢个题目亦都多谢阿迪啦。因为喺 Wegasin 里面有本书叫 TPP 亡国论。係一个日本嘅朋友中野刚志。那卡魯塔克斯寫嘅。咁即係當日就係日本入咗 TPP 之後呢，咁佢寫一本書就話呢，日本入去 TPP 呢就撲硬㗎咋，就死硬㗎啦。咁即係 reference 返呢本書，佢講日本呢，我哋就即係睇一睇，即係而家中國如果入去 TPP 嘅話呢，究竟係咪又係一個亡國嘅一個例子啦。咁 TPP 係乜嘢呢？有冇人阿迪你講唔講到個英文全名呢？ 諗諗先啊， T 係、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係啦佢就係用係叫中文叫跨太平洋貿易協議啦嘅、協議啦，唔係貿易協議。咁佢又唔係用泛太平洋嘅，係跨太平洋嘅。咁本來嚟講呢都係2000年嗰陣時候呢，就四個好鬼無厘頭嘅國家，係2000年嘅時候四個無厘頭國家，新加坡、文萊、智利、紐西蘭。你睇到呢四個國家搞呢個 TPP 出嚟，你都知道冇乜料到啦。 係 吓、智利喎、紐西蘭喎、 新加坡、 文萊喎、新加坡算係大佬添啦，就喺嗰度係咪。咁跟住醖釀咗幾年呢，大家都冇當冇嘢發生啊。咁個轉捩點就係突然之間2009年呢，美國話要入喎。你諗下，如果呢四個國家加埋美國嘅話呢，基本上美國就做咗大佬中嘅大佬啦。跟住美國入咗之後，嗱，喺個時間上都好吊軌啦，2009年係金融風暴，即係 雷曼風暴之後嘅一年多啲啦， 嗯， 咁啊入咗去，咁啊跟住去到2010年，2012年啦，應該係啊嘅時候咧，就日本又加入埋呢個 TPP 嘅， 嗯， 咁啊所以呢個成個 TPP 裏邊咧，就日本同美國咧就主導咗， 嗯， 咁啊所以啱講嗰本 TPP 亡國論咧，就係講緊啲日本人咧點睇呢個 TPP， 就冇理由入去嘅，入去咧就冇著數嘅咁樣 click plug 咁嘅嘢啦。嗱，咁啊，日本當時講話入 TPP 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防止日本被孤立， 係 防止日本被孤立。咁但係呢個 point 咧，就真係無謂過無謂嘅， 嗯， 因為即係 TPP 其實日本已經係 WTO 啦， 嗯， 係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嘅 member 嚟㗎啦。咁有嘢你已經入咗 WTO， 嗯， 咁你喺個全球貿易裏面已經係佔咗一個席位嘅話，你使乜鬼入個 TPP 咩？ 嗯， 嗱，咁要講一講即係呢啲咁嘅組織嘅誕生啦。WTO 當年就係話一個嘅全球經貿合作啦，咁啊 WTO 個地位係非常之高嘅，因為 WTO 本身咧亦都自己有自己嘅法律嘅， 嗯， 啊，即係佢唔係即係佢有自己嘅規則，有自己嘅法律，有自己嘅懲罰行動嘅，啊，即係譬如你中國入咗去 WTO， 啊，跟住你發覺哦，你嗰啲騰氣揾啲監等嚟整嘅，啊，違反人權嘅，咁我哋即係 WTO 裏邊啲成員國咧就可以 ban 你 account 噶啦， 嗯， 啊，咁啊係一個法定嘅立場嘅，啊， 嗯， 咁日本當時就話咧，我哋會被孤立，咁啊好多人都睇啦，就係話咧。已經係 WTO 啦，大佬，咁你沽乜鬼嘢立咧？咁，嗯，再加上嘅話咧，就係話喺 WTO 呢個框架裏面咧，其實各與各之間咧可以簽一啲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嘅， 係， 啊，即係自由貿易協議嘅， 嗯， 啊，咁即係譬如好似美國同埋韓國就簽咗啦， 嗯， 啊，咁就係話日本你話如果想喺 WTO 裏面嘅框架裏面攞多啲油水，又驚俾人沽立嘅話咧，喂你反正個 TPP 個大佬都係你同美國噶啦， 嗯， 不如你同美國簽個 FTA 啦 ，free trade agreement 好過啦，嗯，你入个 TPP 咧， 嗯，啊， 咁啊，第二个 point 就系话咧，个粮食嗰样嘢啦，吓，啊，日本啲粮食要入口嘅，吓，啊，咁所以咧，你入咗 TPP 咧，第时个粮食咧，你就会就保障啲啦。咁呢句又系多余嘅，又系绝对多余，因为即系本身日本系粮食入口系好大，系好多，咁但系咧，佢嗰个粮食嗰个入口嘅关税咧系好细嘅，系最低嘅，吓，啊，咁啊，所以你话。就話你入去 TPP 裏面開一啲嘅所謂嘅自由貿易，咁我本身個貿易已經同出面出口同埋入口已經好鬼自由㗎喇喎，使乜入去 TPP 去再得到啲唔係好有意義嘅自由呢咁樣。咁，第三個 point 就係亞洲成長啦，啊，就話呢入咗 TPP 之後呢，日本呢就可以陪伴嗰個亞洲嗰個成長啦，尤其是中國嗰個騰飛呀咁樣 click click 咁嘢啦，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又係白痴嘅。嗱，你要知道就係話啱啱講幾個嘅 TPP 嘅成員，新加坡、文萊、智利、紐西蘭 ，OK， 佢，嗯，哋都係出口為主嘅， 係， 佢哋都係做出口為主嘅，咁， 嗯， 大家出口對出口，即係話日本入咗去之後，你點可以突然之間入咗去 TPP 之後，點可以突然之間出口多咗去新加坡、文萊、智利同埋紐西蘭呢？ 係啦， 因為佢哋都係打出口嘅， 嗯， 即係幾個打緊出口，美國都係啦，打緊幾個出口嘅國家嘅話。你簽你 sign 個 TPP form 個 TPP 係冇乜意思嘅嚇，同，啊，埋其他嗰啲嘅新加坡啊、文萊啊嗰啲國家個市場亦都好細嘅，嚇， 嗯， 咁，啊，可以俾佢哋輸出嗰個量咧，即係出口個量咧，入咗 TPP 之後咧，其實都好細。咁點解即係日本要入 TPP 咧？咁， 嗯， 即係當然日本又官方上面又唔會俾個好正確嘅解釋你啦，嚇，啊，咁但係就喂點都好。我哋即係一陣間 apply 翻落去中國嘅時候咧，試下可唔可以揾到嗰個嘅解釋啦。 係 嗱 ，TPP 佢講嘅係咩咧？其實佢主張嘅嘢咧係一個好 tough 嘅東西嚟嘅，就係，是，一個激進貿易自由化 嘅，啊， 激進貿易自由化就係咁點解咧？就係話啲成員國裏面咧，嗱，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個貿易係完全零 barrier 嘅， 嗯， 貿易係冇關卡嘅，你冇關税乜鬼都冇嘅， 嗯。 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知識產權咧，亦都係開放嘅， 嗯， OK， 啲所謂嘅智慧財產開放嘅，金融咧係要開放嘅，嚇， 嗯， 依，這個農產品市場開放，總之就全部開放，嚇， 嗯， 唔使傾，完全 ban 曬啲所有嘅門檻同埋框架，係一個激進嘅貿易自由化嚟嘅。咁你諗下，當日新加坡、文萊、智利、紐西蘭，你係 用一個咁自由嘅貿易化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四個咁即係相對細嘅國家嚟講咧，個問題不大嘅。 係啊， 咁所以嗰陣時美國開嘅時候咧，美國係唔係好想入佢，因為你都黐線嘅，我美國不嬲都係即係重重關卡㗎啦。 嗯， 你叫我同你玩個 TPP， 我又唔會玩嘅。 嗯， 咁但係點解2009年雷曼事件之後咧，佢一定衝咗入去咧？奧巴馬跟住就奧巴馬都拉埋日本政府衝埋入去咧？咁我哋確實就要用一個陰謀論嚟到睇啦。 嗯， 陰謀論嚟到睇呢件事，究竟美國入 TPP 而家咁想 invite 中國入去 TPP 裏面嗰個背後嘅目的喺邊度啦？嗱，咁中國其實我講一講中國個態度先。中國一路咧都唔贊成嘅。 係啊， 咁多年嚟都唔贊成嘅。啊，點解唔贊成呢？好簡單嘅啫，唔贊成嘅人呢只有兩個，一個就銀監會，一個就證監會。咁好少可呢中國話要入呢啲咁嘅國際貿易裏面呢，係一啲嘅監管機構呢基本上全面反對嘅。咁點解佢哋反對呢？因為講緊一個金融自由化嘅議題 deregulation global deregulations 嘅問題，就係話你入咗去之後，你係咪要開放個金融市場出去呢？ 係。 你開放咗個金融市場出去之後，就唔係好似琴日咁樣講，就係話將個貸款利率自由化咁簡單㗎喇。你開放咗即係話美國嗰啲高盛可以喺大陸裏面呢擺個碼頭㗎喇。 係。 日本嗰啲唔知咩三友啊三住啊嗰啲銀行又可以拍入去㗎喇。 嗯。 咁所以銀監同埋證監呢係極力反對嘅。咁今次即係啱啱講個報道啦，就係話李克強就拍台。 嗯。 話要將上海擺入去先，都唔係成個中國擺入去，我即係將上海擺入去先。咁呢樣嘢就耐人尋味嘅。 嗯。 李克強一拍台，我會理解個意思就係話呢，李克強假設真係拍台話我一定要入㗎啦，我唔入呢我就死俾你睇咁樣。點解拍台呢？我自己個解讀就係好簡單，就是、李克強而家即係我經常都講李克強喺嗰個中國個政治啊，甚至乎喺金融啊、經濟上面啊個話語權呢，或者係個決定權呢，係相對比較細嘅。 嗯。 Okay? 咁所以佢係一定係要用，或者佢係話將上海擺入 TPP 作為一個權力嘅象徵。 係。 你哋全部都反對呢樣嘢，我而家就一定要入去。我入咗去之後呢，你就唔好出聲。出完聲之後呢，我就 ban 咗你㗎啦，我就好似華潤咁樣焚爆你咁樣。咁所以會唔會係呢一個係一個鬥氣過程呢，令到上海個金融業係真係除咗入咗 DPP 之後係要國際化咗去或者自由化咗去呢？咁呢樣嘢係個危機嚟 嘅。 呢樣嘢係個危機。嗱，點解即係我自己嘅立場就係話呢，即係我自己呢，我係唔贊成呢個嘅全球一體化嘅，我係反全球一體化嘅。我嘅原因好簡單，我好似喺呢個節目裏面講過，但又好似冇講過，我又唔知道我冇講。 冇講過。 嗱，點解我會反對全球一體化啦？的你反對定支持先？ 我 你講你立場先。 你哇呢個問題好鬼深奧嘅喎。你如果你問我一部分啦，部分與部分啦。即係 anyways 應該咁樣講嘅，喺物流上或者一啲關卡上應該係應該有啲嘢係應該要可以全球通行嘅，但係同一時間嘅就係話有啲貨品或者一個商業嘅即係所謂嘅第三商嘅 service 嘅工業嚟啦，咁有啲係唔應該即係一定要有關卡咁樣嘅國家 係。嗱，我反對嘅原因咧就冇你諗得咁複雜嘅，即係我哋將個世界劈開兩邊，一邊就叫做有錢人，一邊就叫窮人咁睇啦。咁都當然喺有錢嗰一邊亦都有錢嗰邊嘅窮與富啦。即係好似美國咁樣，美國好有錢，但美國都有錢人，都有窮人噶嘛。即係假設20年前嘅中國一個窮嘅國家，咁但係中國裏邊係窮嗰個 class 嘅，但係佢都有錢人同埋窮人噶嘛。本来冇咩嘅自由一体化，咩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之后咧，大家相安无事嘅。你喺美国嘅有钱人，你咪做个有钱人咯；你喺美国嘅穷人，咪做穷人咯。喺中国嘅有钱人同中国嘅穷人，大家互不牵连，或者系咁讲，大家互相唔知道有个铁幕閘住咗嘅，睇唔到嘅，冇问题噶。我中國人唔知道自己窮㗎嘛，嗰陣時候係咪，自從係可口可樂走入嚟 Pierre Cardin 走入去之後，中國人先至發覺原來我哋窮㗎嘛。 係、 如果冇交流、冇資訊、冇電視睇嘅話，唔知道係冇問題㗎、即係好似北韓嗰啲人咁樣，你問佢哋開唔開心，佢哋會話俾你聽我哋好開心㗎喎、因為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而家出面嘅世界發生咩事㗎嘛。咁而家全球一體化就係話將一個鐵幕變成一個玻璃先，我睇到你啦，窮嘅人睇到啲有錢人， 就發覺嘩唔係喎，美國嗰邊真係好似幾有錢喎，又揸車吓、啊、又有保代例，講緊幾十年前啦，嘩又保代例又三點式又比堅尼，睇返我哋自己呢度全部都係著中山裝紅軍咁樣，紅衛兵咁樣，嘩喺好似出面個世界花哩花碌喎，咁都冇問題，大家都係睇到嘅啫，唔會影響到我嗰樣嘢。咁而家全球一睇法就係話，連呢個玻璃呀、啊、都掹走埋，呢、這個玻璃掹走埋，將啱啱講四種人啦，即係有錢嘅國家嘅窮人同埋有錢人，窮嘅國家嘅有錢人同埋窮人，將佢混埋一齊嘅時候呢，就出現個問題啦。發覺就係中國最有錢嗰個人合埋一齊呢，都仲窮過美國最窮嗰個人。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 係啦，咁跟住再一睇化落去嘅時候，就係話將個玻璃拆開咗，將啲人呢就分門別類啦。有錢人，有錢國家嘅有錢人，有錢國家嘅窮人，窮嘅國家嘅有錢人，窮嘅國家嘅窮人。咁本來我喺窮嘅國家嘅窮人呢，我都係做緊嗰個位嘅第二個 level 啫。咁而家全球一體化之後呢，我就做咗第四格㗎喇喎，大佬地底嚟喎，全球最賤嘅人嚟㗎喇喎，最窮嘅人喎。咁再加上就係話你自由化，即係一體化咗之後呢，你所有嘅唔係所有啦，即係尤其是農業啦，嗰陣時韓國咁反對就咁解啦。就係農業嘅時候，你俾外資去侵咗入嚟，尤其是喺美國侵咗入嚟，即係話美國嘅有錢人，佢因為有錢，佢可以有 resources， 佢可以攞埋你最窮國家最窮嘅人嘅嘢走，壓榨啦、欺詐啦，各樣 click click 咁嘅嘢。咁所以我自己係反對全球一體化嘅。你話全世界係隔開曬一個國家，互不相通，我自己嚟講，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對北韓嚟講，我覺得非常之 OK 嘅，佢哋而家。有條肥仔欣喺度打飛機。你哋下面睇住佢。咁你唔知道出面㗎嘛。 你想訪問我要畀$100,000。 咁OK 㗎喎、哦。你對北韓人嚟講，見到肥仔欣出嚟佢喊曬呀，搲住啲衫衫褲褲喺度跪喺度啊，咁樣佢哋開心㗎喎、哦、可能。即係我哋西方國家我哋唔係西方國家啦。即係我哋接近西方國家，我哋睇就嘩你哋咁蠢嘅啲北韓人。但北韓人可能真係幾好 ok 㗎喎，係咪？咁所以我自己即係我唔係擁戴北韓政權啦、但係嚟講就係話呢個多點問一問一樣嘢，就係話全世界係咪一定要行一個自由化啫？ 嗱，我呢度我要集一集姚尊先。你記住你講到嚟呢個位，要補充翻少少資料嘅。頭先姚尊講 TPP 嘅時候，美國嘅加入，OK， 大家都即係個名係叫 TPP 啦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啦 ，OK。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嘅，點解 TPP 會美國會加入咧 ？OK， 因為一切要講嘅就係翻去差唔多去2007年開始嘅時間 ，OK。2007年中開始應該講，咁已經其實一路都報告出緊嘅就係話一個次案嘅危機開始嚟緊啦，匯豐亦都當時講緊嘅 ,ok, 咁人頂去到跨到去08年嘅時候爆咗啦 ,ok, 當爆咗嘅時候呢，其實大家睇返睇翻當時嘅新聞咧，就係中國咧主要將咧係咩咧，將一個關稅嘅減免咧，同一大扎國家開始做緊一扎協議嘅，嗰扎係乜咧？就係、是、東協 ，OK。 東協啦，係。 冇錯。咁東協嘅成立，呢度唔需要多講啦。但係最重要一點嘅就係喺2010年嘅時間，中國亦都加入咗東協啦。 係啦。 咁而咧，東協嗰個制定咧，都幾得意下，因為喺中國裏頭本身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廣西嘅南寧將會係一個東協嘅基地， 係 將無論越南又好菲律賓又好，總之嗰邊嘅貨品或者甚至係嚟緊啲人流物流嘅嘢，由喺中國嘅廣州嘅即應該西部嗰邊就全部入嚟嘅，廣西嘅南寧就成為一個基地，再而帶到去廣東省呢一邊，咁就打曬下面一條線嘅，即係成個南部一條線嘅。咁好啦，因為美國嘅金融海嘯嘅關係啦，咁亦都所以點解同一時間嘅，就係因為嗰陣時10年中國睇落去時間時序唔啱，但係要知道嘅係2006、2007、2008、2009呢段期間呢做好多關稅協議嘅中國。 係啦。 所以美國就2009年呢就入咗搞咗個 TTP 出到嚟啦，呢個第一點。而第二點，日本本身嘅內部點解會鬧爆，即係好多嘅 從好多嘅新聞啦，佢有好多評論啦，甚至其實有好多嘅文章都喺度講嘅，就話從來喺日本裏頭嘅機構唔明白點解日本政府要加入 TPP 呢，因為其實 TPP 係嚴重損害本身日本嘅製造業嘅利益嘅。 絕對係啦， 因為美當個關稅打破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日本睇重係兩即係幾個行業啦，其中一個就係車同埋重工業啦，呢兩個呢就完全地係直接地影響到㗎啦。咁所以一大扎嘅即係所謂日資嘅商户啦，完全唔明白佢點解嘅。咁當然啦，日本嘅角色幾得意嘅，點解呢？東協其實去到東協加一呢，就其實10年嘅事 ,ok, 到後尾呢其實係咩呢，喺12年嘅時候呢，其實已經開始所謂講緊一樣嘢㗎啦，東協10+3嘅物體㗎啦 ,ok, 係10+3就係加咩呢，加埋日本同南韓落去， 係 咁呢亦都咁樣呢，日本就其實喺上線嗰方面呢就 TPP, 下線呢就 ACN 嘅，咁就搞咗兩嚿嘢出嚟㗎 ,ok, 好啦，再落到多少少講返頭先姚川講，因為件事已經去到複雜化嘅階段，即係我哋開頭講 TPP 嘅時候係諗住真係研究點解日本咁反嘅啫 ,ok, 琴日因為一定要撚返去琴日，首先大師嘅節目有講過下嘅 ,ok, 人行嗰四點 ,ending 再加埋頭先姚川所講李克強完全支持按 TPP, 好強 拱咗個上海入去先。嗱 ,TPP 其實會對中國有啲咩影響呢 ?OK, 我自己嘅睇法啦，唔同耀尊頭先所講嘅究唔究竟係全球一體化嘅問題。 嗯。 個根深蒂固嘅就係話 ,OK, 當 TPP 唔一定唔會開，即係 OK, 美國要求中國去開放嘅一定係成個金融市場嘅啫，冇其他嘅啫。 係。 而我諗我哋而家嘅總理亦都睇到一樣嘢嘅，就係話佢係希望藉住 TPP 開放個金融市場，去打返舊有而家佢搞唔掂嘅一個金融體系嘅官僚制度。 嗯 ,ok。 即你問我呢，有少少等於咩呢，就係冇嘅，即李鴻昌滿清開始踏入晚期，開始搞唔掂人，搵外國人嚟打返自己搞嘅。 打返自己。 打返咁 即係你唔痛你就唔識嗰醒覺。 嗰扎愛新覺羅嗰扎啦，總之就係咁嘅啫。 OK, 係啦，我就咁樣睇法嘅，跟住交返俾姚珠啦。 好嗱。你呢個睇法係非常之正面嘅，啊你都係一個李克強嘅 fans, 我都非常之開心，我係李克強 fans 嚟㗎吓。咁但係我今次我都覺得李克強咁樣將上海擺入去 TPP 裏面呢，呢一步呢行得好，就好似你咁講啦，你搵啲外資嚟滲入咗中國嗰個金融體系先，等佢哋知道咩事，融合國際跟住就開放咁樣 bling bling 咁樣。剔除自己個本身嗰個固有嘅官僚制度出嚟 ,ok, 冇問題嘅。但我哋嘗試要諗一諗，就係話我用一個反對派的角色去睇啦，我睇咗美國嗰個嘅諗法，跟住再睇下日本嗰個嘅動機。OK, 美國嗱，其實金融風暴嗱，我哋上幾集咪講過97金融風暴嘅，跟住雷曼事件啦，基本上兩件事件咧都係美國衍生出嚟嘅一個全球嘅金融嘅震盪嚟嘅。 冇錯， 金融風暴即係97年金融風暴之前，當然就係格林斯潘嘅。佢最簡單啦，就是、金融自由化呢樣嘢啦，就嗰、是、陣時就係美國本身就係話將所有嘅金融市場嘅 regulation 咧就打破咗佢，行一個金融自由化。咁跟住你咁啊，97年之前就係話好多嗰啲美國高盛啊嗰啲咁嘅 click card 嘅嘢咧，就因為冇咗，因為呢個金融自由化呢個框框之下咧，就砰砰聲喺美國裏面啦，同埋美國海外咧就砰咁樣迅速擴展嘅。 係 咁、啊、當然迅速擴展嘅階段，大家好開心，哇！跟住我哋又有鍋輪炒，哇！我哋又有咩依樣嘢買，我哋又有嗰樣嘢咁樣，哇！覺得即係全世界都係俾華爾街牽住頭嚟行到一個創富嘅階段，好開心，哇！大家就揾水掂曬。咁跟住97金融風暴之後。砰一聲，你諗下97金融風暴之前有一個特色嘅，我記得嗰一集我哋講過，就係話由美國華爾街牽頭，就帶咗一個新嘅概念叫做新興市場，即係 emerging market 出嚟。 係 係啦，新興市場好開心，哇！有華爾街呢個大佬帶住我，跟住就引入好多海外資產啦，好多海外資金咧，就將嗰個嘅 GDP 咧砰砰聲咁樣翻幾番咁翻上去嘅。咁、但係當然就係話喺呢個嘅 emerging market 嗰個引入海外資金。嘅歡樂嘅背後就係話佢嗰個嘅經濟嘅 volatility 啊， 越嚟越大，即係個經濟嘅波動性越嚟越大，因為佢已經係呢啲咁嘅，就係啱啱講全球一體化之後嘅呢啲一啲嘅引申嘅嘢啦，就係話佢受到嗰個全球經濟影響太大啊， 冇錯， 極大啊，即係一下子如果華爾街嗰班收一收。或者華爾街震一震，即係嗰陣時就開始講一句啦，華爾街打個黑子，全世界都感冒呢樣嘢啦，咁我就要喺人類嘅歷史過程裏面，我就要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使唔使睇住華爾街嚟做啊？係咪先？我哋即係譬如我係封鎖嘅，香港係一個封鎖嘅地方咁樣，我哋有自己銀行體系，我哋有好銀行體系，唔知佢爛淨係靚啦，咁但係我哋係咪需要玩格林斯潘嗰種嘅金融自由化呢，嚟到拍入去美國呢？ 亦都咁樣講，呢、這個嘅所謂嘅全球一體化而論到嘅金融自由化，其實就係一個美國金融業擴張到去全世界嘅一個概念嚟嘅。係 啦， 而所以就係話得出 ，OK， 開頭初期用而家嘅菲律賓去做例子就最適合不過噶啦。OK， 由2009年開始，美國嘅資金投入去菲律賓之後，導致到個 GDP。爆升咗出到嚟，就所謂成個東協概念啦。OK， 你見到09101112都係炒緊東協概念啦。第二樣嘢嘅就係話，隨住個資金落嚟嘅時候，個資產價格嘅爆發嘅上升，就係防成個房地產升起嘅。OK， 你講埋我想講嘅嘢啦。 而得出就只會得兩個結果，最後。所以頭先姚尊所講嘅就話，一個就係假設美國真係爆煲裏頭嘅時候嘅話，咁即係資金唔可以出去外邊度投資嘅時候，咁嗰個國家就會停滯咗㗎個 GDP 嘅發展。一係就好似香港咁樣嘅啫，就係、是、炒爆咗佢。 係。 而炒爆咗佢個痛苦亦都係一樣嘅啫，就係、是、個 GDP 迅速地下滑。係 啦。 就係、是、咁樣啦。 啱啦。所以就嗱，我哋要睇啦，即係嗱啱講咗就係、是、嗱、你 reference 返我之前講金融風暴97年嗰一集、OK？嗰一集裏面我帶出一個 pinpoint 咗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話呢，喺嗰個嘅即係所有嘅 emerging market 裏面呢，佢哋享受緊一個 GDP 嘅高速嘅增長，但係同時間我記得我講一句啦，就係話佢哋嗰個嘅current account 啊，嗰個經常帳呢係好低嘅，佔個 GDP 係好低嘅，咁跟住引申咗啦，跟住就金融風暴爆出嚟啦，咁啊即係泰國啊呢啲啊就全部冧晒啦，因為嗰個經常我哋講嗰陣時話經常帳嗰個佔個 GDP 比例好低嘛， 係 OK， 咁啊跟住97金融風暴之後，我哋就講雷曼事件啦，即係去到2007年嗰鑊啦，嗰鑊勁嘢啦，咁呢十年裏面1997至到2007年呢十年裏面吸取咗金融風暴嘅教訓，全中國、全個亞洲區，包括你講嘅所謂嘅東協，以前叫做亞細安、亞細安，都做緊一樣嘢。呢十年都做一樣嘢，就係話將佢哋個 current account 全部變成一個嘅盈餘，仲係大規模盈餘。中國就係最好嘅例子啦。 韓國都係，南韓都係， 日本都係，全亞洲都係，即係佢哋吸取嘅教訓就係話，喂唔係、原來個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咧，或者係佔個 GDP 咁細咧，好有影響嘅、一有啲咩金融風暴咧就散嘅咯，咁就全部將 current account 拉到天咁高， 係 current account 你要拉到天咁高，其實有兩樣嘢啦，你可以做兩樣嘢啦。current account 係講緊咩咧？其實大數嚟講係兩條大數嘅啫。第一条就是你贸易嗰个出口大过入口啦。 是啦。 贸易啦。第二样嘢就是话你嗰个嘅收支。收支好简单嚟讲就是咩呢，你揸住一啲嘅外币嘅债券。揸住譬如讲美国债券。你美国债券你每年都系收息㗎嘛。你收息都系入到你个 current account 里面㗎嘛。系咪咁所以佢哋就不断咁扩大，就是第一样嘢就是扩大个出口。攞到嗰个嘅current account 個正數。第二樣嘢，佢哋不停咁買美國債券 囉。 我哋之前節目講過啦，中國就有最好例子啦，買美國債券，就美國每年俾利息佢，咁佢話 current account 咪一不斷咁龐大囉。咁睇起上嚟好似啱嘅，係咪好似理所當然嘅。一個國家有錢，越嚟越多外幣，越嚟越揸得多美金。如果啱講過喺全球是孤立化的，因为用全球孤立化来比对全球一体化了。孤立化的话，即是说陈生陈家越来越有钱，李生李太越来越穷，陈生一定是叫有钱过李生，是不是很简单。 但喺嗰、那個我哋而家講緊或者奧巴馬講緊嘅 global balance 呢個議題裏面呢，即係全球平衡化呢樣嘢裏面呢，而家係奧巴馬搞緊㗎啦，即係全球平衡化呢裏面呢，呢樣嘢有一個死症嚟㗎喎。 死症嚟㗎。 呢、這個死症呢又係喺呢個嘅金融雷曼風暴裏面呢又係爆出嚟。即係話金融風暴97年就係話你 current account 唔夠數你又爆。你雷曼事件，你個 current account 太大，你又爆嘅。 嗱，好多人咧去到呢個位咧，可能唔明嘅，嘥咗少時間講，就係、是、話當你一個國家去好啦，你個經常帳係一個正數嘅時候啦，你迫於無奈地就係話你一定要揸美元嘅資產 ，OK， 因為你揸唔曬嘅 ，OK， 而大部分就會揸咗咩美金或者美國國債 ，OK。咁點解頭先姚尊所講，由1997年到2007年雷曼爆煲之前呢十年，美國只係一個細型嘅震盪，可以話就係由911 Tricky 翻之前嘅就係科網股爆破啦 ,OK。咁但係點解喺呢十年嚟可以美國打咗鋪伊拉克戰爭係打到咁大呢 ,OK, 應該話兩鍋啦 ,OK, 再加一個阿富汗啦，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呢扎錢點樣去呢，就係、是、美國本身用咗一個資金 ,ok, 個資金你唔好理啦，可能係印嘅方式啦 ,ok, 去投入咗呢一扎所謂新興市場個國家嘅投資裏頭，例如 ,ok,去買佢哋嘅人工啦 ,ok, 而換取到個廉價嘅貨品啦，個貨品就運返去美國度 ,ok, 個錢本身係你當嘅係冇成本而去印出嚟嘅，將呢扎錢俾返曬呢扎新興國家收返曬，導致到個經常帳激增 ,and 換取嘅美國就係咩呢，換取返一個享受到廉價勞工嘅貨品喺返美國嘅市場度再去賣而賺錢 ,ok, 而奧巴馬所講嘅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我哋會話係一個死症呢，就係、是当你一方面要控制住，好啦 ,08 年爆煲咗之后 ,09-10 年禁到所有银行本身佢哋过分发行一啲所谓第额外市场衍生工具市场嘅一啲钱一啲工具嘅时候禁咗之后呢，第二样嘢就要控制返自己美国政府本身去过分借贷啦，因为其实呢啲系借贷嚟嘅 ,ok, 利搭利嚟嘅 ,ok, 咁所以但是如果奧巴馬真的說要所謂全球貿易平衡化的時間的話呢，就會導致到是什麼呢，美國再不可以有這麼大資金去流出而再換取貨品，導致到整個世界的一個貿易鏈呢會有個停滯在這裡，大致上是這樣。 好，我們將這件事撇頭先剛剛講過，就是說是由那個經常帳提高了、由赤字變成一個很大的正數的時候呢，喺雷曼，嘩好大雨喎、啊、嘩一讲到呢度唔好意思啊，雷曼啫唔使咁大雨、啊。 对唔住一督发雨 喎。有我以中国为例，中国发生咗一样乜嘢嘅事件呢，就是个资产泡沫啦嘛。 係。 点解会出现一个资产泡沫呢，就好简单。就中国政府去买一啲安全资产，中国政府夠钱啊，嗰、那个嘅储备。 嗯。 就买一啲安全资产，就是美国债券。 嗯。 就低息嘅美国债券。嗯、但係民间嘅资产又同时间有好多外资冲入嚟嘛。 嗯。 因为全球即係金融一体化咁嘅 plick plack 咁嘅嘢嘛。咁、 嗯 啊、跟住就好多外资冲入去大陆里面。而啲外资家包括埋中国里面嘅投资系做緊一样咩嘢呢，就买啲高风险资产嘛。 嗯。 佢、哋就玩高风险，就但係个国家呢就做啲低风险嘅。 嗯。 咁资金就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充裕。 嗯。 大家对个市场嗰个展望係非过分地亢奋同埋乐观。 嗯。 就形成咗一个金融风暴嘅后果嘅。 咁 呢样嘢首先要偏方咗先，就係话呢资产个配置里面呢，喺呢个一刻嘅中国嚟讲呢，係出现一个失衡嘅阶段嘅。一个失衡嘅阶段，亦都系李克强咧想拨乱反正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嗯。 OK， 嗱，我啱啱讲啦，就系话全球性嘅贸易嘅一个失衡啦。 嗯。 另一个问题啦，啱啱讲过就系中国本身嗰个嘅投资个配置错误。另一样嘢就系话喺嗰个金融风海啸，我用2007、2008年嗰转我叫金融海啸啦，咁样叫金融海啸先。金融海啸。之前所带来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靠什么呢？是靠美国房地产的。 是靠美国房地产一路谷出嚟，而美国房地产一路好，美国嘅资金好似越嚟越多，好多一啲嘅财富效应，呢啲嘅财富效应流咗去一啲嘅新兴国家里面，新兴国家炒爆，咁所以成件事嗰个核心个问题就係美国房地产泡沫嘅爆破。咁我啱讲过就係话，喺一个新兴市场里面你引入外资唔好话错嘅，但係一个问题就係话你会令到自己本身个经济波动性係增加咗嘛。点知原来就发觉原来个波动性嗰个漩涡嘅核心竟然会系美国房地产市场。雷曼风暴话俾你听系美国个房地产市场令到一个问题出现咗。就是啱啱讲嘅 global imbalance， 系咪呢节够钟？ 系 下节我哋再讲下呢个嘅全球经济失衡，同埋讲再深入睇一睇日本对华而家嗰个态度同埋角色嘅转变。 喂，我系怒汉推哥嘅周博贤啊！ 我系怒汉推哥嘅探长啊！ 哇，探长话俾我听 ，Regisin 已经一岁啦噃， 咁祝你快啲接。多啲廣告客返嚟，咁請多我哋食餐飯都好啊！ 好嘢啊，恭喜曬啊！咁啊，祝你哋啊快啲執$8,200,000一個禮拜啦，業務蒸蒸日上，仲擴充營業，買起埋我哋怒漢推哥。咁啊，我同探長咁啊出返每個人每個月10-20個咁做節目啦，好唔好啊？恭喜曬，恭喜曬 ！Happy birthday to Legacy！